的鸭唱鸭乱浪舞，你看他梳哦哦哦就 以上您听到的是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片段。听完了红楼剧目，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三国戏《草船借箭》。这个戏啊是诸葛亮和鲁肃的对手戏。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当年的上海京剧院周训芳老先生和纪玉良先生合作的《草船借箭》。周先生的鲁肃啊，把这个人物质朴、憨厚、直率的一面表现出来，还显得特别的可爱。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周训芳扮演鲁肃，纪玉良扮演诸葛亮。 大夫 啊， 我也无有什么要紧的大事要你替我担的是什么忧啊？ 谁叫你在帐中胯下海口言道三地要早起十万狼牙今日再次饮酒去了，是何道理呀？ 还有此事吗？ 啊，我有此事啊！ 哎呀，我倒忘怀了啊！ 这样的大事你会忘怀了？ 我们来算算日期。 算算日期， 昨日 一天， 今日 一天， 明日 拿来 什么？ 是满字狼牙点呐、 啊！哎呀，我一只也无有啊！哎 呀，这这别说， 你要救我！ 哎呀！我是怎能救你？我是怎能救你？哎呀，先生，我有一拙见在此， 有何高见？ 下一小丑，你逃走了吧！ 我奉旨之命，果得将来同心破曹。如今寸功未立，八火言语恢复我之，我啊走不得呀！ 走不得， 走不得！ 哎呀呀，走不得！这！先生，我有了一个干干净净、绝妙的好主意， 越干净的越好。 你投江一死，落一个全尸，好不好？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自可。反将我一死、你这算什么朋友啊？ 哎呀，叫你走不走，叫你死不死，我如数啊、我有主意了啊。 大夫， 大夫，我又不会下药啊。人过江， 你把我过江来，我有 这倒是我讲的呀， 周都督。他要伤我， 为什么反倒我不够朋友？岂有此理！我倒不够朋友了。 大夫 啊， 你救不了我啊！ 无法救你呀、啊！ 我也不难为于你。 好， 我与你借几样东西可有啊？ 你的东西。我早替你预备下了 啊！预备下什么？ 手艺手毛大大一口棺材。 慢来慢来，要棺 才之身 嘛，你三衣服点好装你的四书啊， 乃是军务中所用的。 哦，军务中所用啊。 是啊。 好，连来我听。 喏， 哎， 战船二十只， 有的。 书草偏淡， 有的。 拼不长慢， 有的。 军风不明， 有的。 还要北平一席。 北平做什么啊？ 稍时到了周中，我还要引兵去落 哇。我看你三里五点还是引兵还是去落啊， 你去办哪？ 办哪？ 办哪？ 哎呀，办哪？这件事倒叫我难以抬头，为朋友我是得准啊江岸伺候，哈哈，我有事明日再见吧。 啊，大夫，慢来慢来，你我到周中饮酒去落啊。 我有公务不能奉陪 啊。大夫，你要来呀？你要来呀？ 我不能去， 你要来，你要来，你来呀？ 我不能去。开了船了， 开了船了， 下不去了。 是啊，下不去了。 先生，往江北而发。 江北而发， 怎么样啊？ 饮酒去落啊。 饮酒啊。 饮酒啊。 好啊， 饮酒啊。 进来